吳康文收過《溫家寶》封信，原來後來才發覺原來為了一本新書開發佈會，當然是告訴人我和前國家領導人很老友的，收到親筆的私人信件。今天《文匯報》說港可獲2萬億的產品， 中證監透露方案就緒只對港開放，一直都是想告訴人幫你香港看特別有些優惠給你，這就是SIPA10，這個內地和香港基金產品的互動互應，這就是一個財經新聞。蘋果說了，都是印用。 情報很奇怪，有一個這樣的消息，首爾的酸如橙汁影響皮膚氣管港人屢寒熱，即是提醒我們，因為今天我看到報紙有一份報紙說600多元機票，不過當天每天只有一班去首爾，都是半夜戲機那種，點多鐘點半那種。 另外我們看看南組說了印尼的總統因為這件事很生氣，看來我們香港都是弱的，人家菲律賓這樣對你，我們的特首就沒有料到。這個商報挺奇怪的，標題叫做《信世界潮流震香港雄風》， 我講深圳的一個大學的產業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對香港的一些發展發表一些意見，這個是內地對我們香港的看法，我們香港當然很不同，講出香港只有十大優勢，數數的挺好，資本主義的開放優勢第一，第二就是市場經濟的自由優勢，三 就是現代城市的法治優勢，這個重要。四，香港產業的競爭優勢，自由競爭。五，國際化的環境優勢，當然我們沒有這些無利，六，科學合理的規劃優勢，這點是不是呢？七就是 一口通商的垄斷優勢，大財團很歡喜。八，深水良港的地理優勢，如果不填海就是。九，自由選擇的民主優勢，第十就是名列前茅的富裕優勢，這就不太好，因為我們是兩極化， 貧富懸殊，這就是商報的頭版消息，引述深圳大學的學研究。我以為是農曆年的賀詞，英文虎報就是講這個23條，真可憐，就是講這個黃振文，由於有些青年人 就是去衝擊走進去，還未走到站崗那裡，又說到要通過23條，準備要人拘捕人，警務交給警務處警方處理就行了。好了，AM730，曼谷進入緊急狀態， 終於政府用了黑色的警旅遊警示。 除了他之外也有另一份報紙，大公報也是，曼谷緊急狀態港發黑色旅警，這個就是大公，還有AM730。另外就是星島，就是剛才我說的，厲害不及了，王振民促盡快23條立法，星島擅闖軍營， 陳在意指港人衰，括弧補腦，他簡直用到兩個字補腦，不過有人補腦那裡糟糕，要我們補回腦。好了，快報，他說諸多顧慮， 諸多顧慮諸多不理年輕人怕過年有利是鬥怎麼怕過年呢我想他講的那些年輕人又不是小的那隻親戚問何時請結婚什麼結婚什麼那些比較大的年輕人他引述了一個香港網絡熱傳有一篇文章 叫農曆新年最討厭秘密你賺多少錢原來賺多少錢不是以前我們最年輕人最怕就是親戚問你何時成家立室新報太陽報講了頭條講了經濟其實這是翻炒的舊消息來的 人行放水 2550亿 年关资金回稳 短期拆息急挫 专家说多管齐下显缺心这个都是旧文来的只是说放水大约这就是香港今日报章头条的内容如果你问我 我覺得最不喜歡王振文那段 23條 是不是指手畫腳說三道四呢不只是這樣簡直是上綱上線接著陳佐義又說到這些衝擊簡直是衝擊中央的主權 我經常覺得這些用不著這麼誇張你看回事實香港人幾個小孩子又不是小孩子二十多歲青年人然後拿著旗子走進去裡面解放軍那些兵營那些守衛軍都荷槍實彈我真的想問他一句如果這樣算衝擊你猜打韓戰的時候嗎 那時候就真的中國的軍隊就聰明軍的子彈但現在這些年輕人擺明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示而且是任你拘捕的直接都沒有躲你地下給你抬那一隻他們是我看到電視畫面就是他們是走進去有些還是旁觀者都是他們自己人兩三個人進去那你就 香港已經有公安條例亦都有解放軍在這兩條條例之下說不聽我們說得很清楚任何人沒有批准而進入禁區的話已經可以被監禁最多已經是兩年了這件事已經交由警方處理亦都會由律政處去負責檢控 當然那些年輕人以身試法他這樣的做法來講是想表達一種意識形態 但是跟23條有什麼關係 我指他認為他說三道四清華大學的法學院院長王振文留在內地你研究你自己內地的法規怎樣完善化更好講講裡面的貪污講講裡面的公安怎樣勾人講講他自己那些還好什麼叫尋人鬥士所以這些 我覺得有一個界你可以當然在香港言論自由發表意見但不用說到這樣認為香港的法治教育上必須括弧保老誰需要保啊現在進保啊真是他要保老了二十三條立法是我們香港特區的法律來的未輪到你說三道四 意見就可以發表林鄭都說這不是這屆的特區政府的首要或者優先要處理的項目好我們看看今天的社論這個社論香港商報都是用個案雖嚴查處無容誇大選港形象星島日 星島日報說泛民不應死背需改考試模式說中文 文匯報說反日拜鬼卻說對話安倍令人反感成報說流會豈能致歉了事立會應宏優秀文化 14年第一次的立法會流會稍後可以談談新報說政經特權難永享亡羊補牢何太遲 這就是講鄉議局鄉議局劉皇發就說早黨了但有人也說這些票員一般麻麻地以其同仁抬轎不如我自己上轎自己來吧這個是新報南華早報有兩篇一篇是講NSA Reform 間諜的戰機他們說很厲害原來有16個政府機構聘任了10萬個僱員用5000億美金厲害進行各種的機器拿情報用基建和投資厲害大把水跟我們內地的維穩費有得比另外一篇是講歐洲的政局這是Syria 一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find a political solution for the conflict of Syria 聯合國介入聯合國開始想介入因為它牽涉到很多是inhumanity的東西即是殘暴和不人道的行為另外《星島》就說了《蘋果》就說幕後政治勢力 決心要港人做奴隸這就是說選票、立法稍後我們都可以讀一讀今天是誰執筆的這篇今天是李儀執筆的講出內地一講起幕後的政治黑手這就是李儀執筆的評論 另外《東方》今天就說流會家常便飯,議員欺騙選民 剛才也有一篇《東方日報》除了之外,剛才也有一篇《太陽報》兩個都是一樣的取態《明報》就說中介公司角色爭議大,政府加強監管戶外用 我們昨天也有討論過這個虐待傭工這件事真的不是單單是僱主工人的問題勞工處有角色但中介公司因為根據現在的報道不單止一個現在共有四個被同一個可能僱主虐待他們曾經向中介公司求助但是沒有用的 即使向駐港總領事求助,都只是一個備案 不過也因為這樣的備案,現在揭發有第四位涉嫌被虐待人 明報英文昨天的翻譯 文匯報,議員須履行職責,流會歪風不可長 文匯報這樣說,跟太陽和東方的頭版一樣 大公報,內地專家學者評港事 有權有責,你說而已,我就不是這樣看了 頭條日報,流會吃生菜,議員懶理民生 昨天這員是否真的未到立法會的大樓,還是去了另一個會呢 情報都是,立法會流會荒謬 這就是情報的社評 英文虎報,就說陳啟宗發炮 罵財政司長,應使不使,都是重彈舊調 信報財經新聞就是美國斡船這個中日韓防安倍越走越右啊，又是對這個日本頭的一個評論。 OK， 這個就是你覺得如果由你去做總編輯，你會選擇哪一個題材來發表這個社論呢？還是或者沒有一篇合你心水這裡啊？ 我自己覺得是如果從香港的角度來說，始終都是印傭這件事，因為牽涉到成三十幾萬的外傭，我會覺得這個一定是要說的。第二件事我自己很入眼的，就是為什麼立法會這麼快就有流會呢？而且這個牽涉到司長應該去做一個報告，施政報告跟進的工作。在這一點方面，亦都會看到議員的質素。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是從政的話，你出席會議是一個必須的其中一個條件來的。不是的話，如果你用這成日缺席來說，你怎樣議事呢？即在這方面我會是很關注的。 我就覺得有一單呢，就是昨日呢，就是這個是南華早報呢，是做這個是頭版的南華早報昨日。咁今日呢有中文報紙呢，就是比較大篇幅去講啦，就是香港有位出版人呢，就在深圳被拘的，就是這個神中出版社的總編輯姚文田。咁因為籌備出版流亡美國作家余傑一本新書叫中國教父。是誰啊？ 中国教父 习近平啊，哎呀，吓犀利啊！咁啊，去年咧就十月咧就俾呢个国安咧诱骗到深圳嘅拘捕嘅，而家咧仍然拘留喺内地。姚文田嘅妻子就向朋友透露，73岁丈夫咧有心脏病嘅，咁被拘留期间咧曾多次晕倒。咁啊，据悉咧，姚文田咧就系六四学运领袖姚勇战嘅系爸爸。公安至今未透露是姚文田的罪名，但估计很可能是以走私、逃税、这些经济的罪名提出起诉的。余杰在这本新书的作者叫中国教父习近平，这位作者就形容姚文田是突然失踪，估计是因为跟本书的敏感题材而被拘留的。余杰就强调会如期出版新书，他早前已經出版了一本叫《影帝溫家寶》和《河蟹大帝胡錦濤》這些評論中國領導的文章。這些書呢 在這個街頭和在銅鑼灣這些樓上的書店呢很暢銷的。 而且在我們國內人呢多去的地方，那些七仔都是有的，溫怡溫那裡都是很多 的。不用等到每一年的書展呢就去配幫陣，香港呢都是有了內地的自由行呢，讓他們知道一香港是遊行之都，二我們有出版自由，我們有法治，很重要，真的。 最少在這方面到目前為止我們大家都守得很穩。 說到法治一宗，我可能你有興趣談，就一位是休班的警員，休班的警員就是涉嫌在這個旺角街頭就是有些行動被檢控的，就是對這些這些影相的攝記還有參與這個不要理他撐又好，是反對的林老師又好，但是他說他是幫人家的，這個理由真的法官接受。當然我們覺得是香港法治精神重要的，我們不會因為這位是執法的是警務人員他是有沒有是被定罪，但我們最重要就是說，既然如果一個這樣的是法庭的裁決，我們好像你經常說就一定要是那個罪那個事實呢或者那個證據是絕對充分的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當然如果是聽眾對這件事是有意見想發表的，都可以打電話來的，我們先預告我的電話是1831-138 我自己昨天出席了一個在這個立法會的招待會，今天就很少報章報道，就是說究竟對於網上這個平台政府是會不會給予一個是適當的配合，新聞處或者其他政府部門是不是有一個是讓他們有這個是 知情權透過這些新的媒體可以得到政府的訊息，亦都可以出席政府說我們無牌，我們是不需要牌的。我先聽新聞。23條我們的立場一向都是一致的，暫時不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事。 政府的理財哲學我們在內部是完全統一的，我們是內部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認為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這是不是呢？這是不是組黨的第一步？扣上第一步。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8點08分， 講一下法庭消息。 我覺得有兩件事值得跟大家談，有幾件事。 當然我想傳媒方面覺得有個採訪記者， 在那天你知道旺角家長聯會在集會，大家如果記憶中就會記得那天有很多警務人員去支持，休班的、便裝的、退休的警司在上面發言。 在這些事件之中亦都是香港大家可以想到亦都是有支持、有反對的人在當日的集會，就是家長協會，亦都是有人亦都覺得這個抨擊林老師這些事來講亦都是不理智的，所以在那個會上在我們的電視上都看到是有衝突的。有事件中 有一個傳媒被記者推到心口，亦跌到地上。另一位表示自己不滿對家長所謂的保護子女、家長協會的集會人士不滿，就是用手指表示自己不滿，不是中指的，手指公向下。 手勢不是不文的，但是被人拉落了地上。這件事告到上去，這些事我們一般來說都是告普通襲擊罪。普通襲擊罪原則上來說的定義就是雙方面有沒有肢體接觸，以及你有沒有意圖 去襲擊人，如果有武器各方面來說一定是嚴過普通襲擊罪，就會去到我們所說的傷人罪或者是毆打令他人身體蒙受傷害。普通襲擊罪來說，其中當然要看行為，行為到雙方面都不是很大爭拗的，就是那位我們的旁觀者 應該是一個會計師，被人拘捕跌了地上。另外那個記者亦都是被人拍跌了。主審的裁判官覺得當時的情況事實上是很混亂，他有看到一些帶，亦都是分析的情況。在這件事之中，辯方是一個退休警，在整件案件之中 警員亦都是有採取了自己上庭作供的。如果一般來說我們覺得表面證據成立的話，被告是有兩種選擇，一就是我不上庭作供，純粹是靠控方的證據本身來說未可以證明毫無疑點之下判我有罪，我是可以保持緘默。第二方面就是自己是選擇上庭作供。 當然選擇上庭作供時有利有弊，一你就可以說出自己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但又會被盤問。 一定也會被盤問所以是利弊都要考慮到清楚被告有上庭自辯他上庭自辯解釋就是他將那位會計師是為了保護他因為那個人太亂了他為了保護他就用了慣常警隊一種保護的手法突然間是執勤上身 但法官批評他被告聲稱扶起姓羅的當事人這個說法很牽強但不排除他只為推開了姓羅的攝影記者的相機不過罪名不成立我看下去當然是 我們會在判決方面作為一個官判決方面我們會想是否毫無疑點之下然後才判他有罪其實爭議點我相信就是當時的人是否多得很緊要大家的距離很近如果攝影記者拿起相機攝影的話然後我衝前兩步一個虎爪擋著你的機我相信這些情況就是一定 是襲擊你沒可能我拍你我天公地道我職責如果大家已經很近的直接是面對面的情況之下如你的相機是差不多是我一手之遙的地方當你拍的時候不要拍這樣擋住而發生誤會我會考慮是給一個兜如果事實的情況是有段距離然後你衝前去攔人家 我相信這就不會是一個合理的辯解不過無論如何這個裁判司案件絕對不會是對於同一級的裁判司或者是我們其他法院有任何法律上的約束力只是一個個別案件就的事實方面的判決行動當然另一些當事人就不是這樣看法譬如是一周刊的攝影記者羅國輝就說對裁決感到詫異擔心新聞自由受到影響就算一般普通市民舉機影相都不應該被阻擋拍攝 判決後我是羅國輝我擔心將來採訪時市民會覺得拍打鏡頭都沒事將來採訪權會受影響對於被告承認案發時同樣有身體接觸但又否認施襲他反問這不是襲擊是甚麼這就是當事人的看法 另一位受襲的會計師尹家聲對裁決亦感到失望他說聲稱為了保護他而出手的說法無稽以這個語言的藝術和藉口為自己開脫若被告要保護他大可提醒他要小心就不是大力拉他而令到他受傷 他這樣說為何舉起大拇指向下會變成武鬥呢 有三大傳媒工會都擔心裁決會等同默許襲擊記者的行為希望律政司會上訴以保障新聞自由和記者的人身安全聲明又指出言論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的基石傳媒工作者不應因為採訪工作 其實這件案件我記憶中應該是被告有提過自簽守行為的不提證供起訴自簽守行為但律政署沒有接受而是堅持要擺上法庭審理審理來說應該是法官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和當時的證據各方面去作出推斷推斷的主要原因就是有沒有襲擊的意圖所以 整段的我相信法官考慮他有沒有意圖去打你還是他只是想擋住不讓你拍如果是另一位會計師那個但不讓人拍照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去採訪這就是妨礙我執行我的工作你絕對是在這方面 記者的天職是絕對有的，亦都是百分之一百受法律的保障。只是如果你是我採訪的時候，你遮住自己的臉或各方面，但是當時的情況大家一定要了解，會不會是很逼、很亂，所以動作是看不到是 如果是拍打相機就一定不是不對的，百分之一百不對。但有時候我們去理解這些事件就要配合，當對方是一位退休的警務人員，而警隊甚至乎一哥都支持他的同事的前線同事，喂，扣住人家電視台的攝影機，就說有個黑影，那個他真是 變成一個大笑話，這句就是一個天大笑話。變成這些背景令人覺得你做過警察，你懂得怎樣在法庭作供時為自己自辯，將自己意圖想做一些事情輕輕帶過。正如這位尹先生也說，你為自己開脫而已， 明明你是推我或者你想如果你真的想保護我的，你應該提示用其他方法，是不是一定要拉我呢？在客觀的情況之下，除了拉之外，其他的你是去不到這裏呢？當然我們會看你拉了之後還有沒有其他的動作，這個就是我們法律上可愛的地方，最少是任何事你都可以是 各自說出自己的理由，然後由法官，我們在地院和裁判司處的法官其實是兩個位置的擔任，一個角色就是對於事實的裁判，另一個角色就是從法律上的判斷。在這些案件之中，法官都是以一個陪審團的角色去當是 是事實之下，譬如說很危急，我看到想法你說一手扯你脫離這個險境，他就應該在事實這方面判斷。採訪你到的時候，如果是拍打就一定是不對的。當日如果在場的人，包括這位尹先生或者這位羅國輝的攝影師，一定是很無人，因為現在在法庭裁決就說他是裁定表證成立，但是又沒有說他行為不適當， 很無印的，你說表證不成立我都還說有，你說成立，表證不成立的話我想就不行了，因為如果表證不成立即是說連表面的證供都是沒有，但是在這些方面表證是一定成立，因為最少的會計師是被人拉了地，另外我們的關心的記者他亦都是被人怎會去 他能夠自圓其說，很明白，他就說對兩位事主沒有惡意，這就是說到他沒有動機，我不認識你，我又不知道你是攝影記者，他說我不知道你是攝影記者，我看到你的危，很多人圍著你，因為你手指公向下，我救你一命，響後面扯你出來，這些是一個事實的裁斷，當然事實的裁斷來說難免是見仁見智，在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打電話進來就這個事實的判斷， 因為我覺得我們D100的精神 以及我們所說的東西，其實我是想將所有在目前香港社會發生的事，是呈現在各位眼前，而希望各位是從一個事實上的判斷，是這件事是怎樣，如果就是真的社會上 是有某些權貴、某些當權者或者我們信任的議員，是他能夠做出某些事，我們希望是將這件事實羅列出來， 讓各位聽我們D100的人，是可以以一個陪審團的角色 以一個香港市民的角色去決定他們做的事是否對而錯，是否牽涉到政改方案有很多說一輪之後，但是不戰而敗，是否defeat without a war，很多方面其實 我覺得我做的責任就是將這方面陳列出來，即使我們不同意這個裁決也好，我們起碼一定要欣賞香港的司法獨立，是每一個被告在法庭上都要盡一切的方法為自己去好像你說自然其實也好，抗辯也好，解釋也好，無疑我會<笑> 覺得因為退休警他在自辯方面他能夠集招在一點，就是我是沒有意圖去傷害他，我一個行為我就想救他，我想救他，拔掉他。另一個來說，我不是說充錢拍打他，我是想遮住，我亦都不知道他是記者，在這方面來說他自圓其說，從一個事實的判斷 官就覺得我是採陪審團的角色，我只是判斷事實，不是法律上，由這事實我就推不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他是想意圖勾人，因為你普通襲擊都是有意圖，比如說林伯我跟他肢體相接的話，我純粹是愛慕而已，林伯我沒有襲擊你的，我愛慕而已，我嗨你而已，這個是，如果是 這個外務的表達是未得到對方同意的話，林伯男以男之間都可以說我非禮的，你可以大聲叫我非禮，不過我就眼神表達了我愛慕，所以這個是一個香港法治仍然守住這裏，當然你的被告陳詞他可能很技巧講得出一個解釋，而這個解釋來講在那種客觀的情況之下是可被接納的。 因為在法律上的論點我們始終是一點，不是控方去證明你是有做，或者我被告去證明我有沒有做這些事，而是我被告是只是表達我做這件事可能是這樣的情況，那你就可以脫罪了。有趣的就是辯方曾經問這個採訪的記者，你當時有沒有掛記者證？因為如果記者證 或者掛著的時候就容易讓人起碼都推測他的身份是甚麼，因為他其中的理由我都不知道你是記者，當然他記者的口供就會說我已經說了我是記者，可能他說我聽不到，我沒有看見你掛記者證，我不知道你是做甚麼影，這個當然我相信是當時一個爭議的地點， 我不知道，換轉呢 當日他是用行動去令到一個拿著一個大型的攝影機的新聞記者，一個可能是電視台的一個記者，可能他這樣的說法可能就不能成立，譬如我大大的招牌貼著有線電視、Now新聞、無線電視、亞洲電視，D100就不行了，因為我們就算有出勤去拍攝到我們的機器 是很輕巧的細機，昨天我出席了一個招待會，莫乃光議員辦事處就說我們爭取網媒採訪有理，還公眾知情權，其中蘇瑞很清楚說出有一些警務人員很無聊，他就見到你去訪問一個可能立法會議員，他在旁邊在示威的行動他就會問你是不是記者，他的意圖是 用他的提問好像他又沒有用行動，用你的提問去質問你，你又不要阻礙，他就用這些聲音去掩蓋你，讓你那個採訪不成功，這麼無良。是啊，亦有說過就好了，發記者證他又問警方會問，新聞處都會問，你這個記者證誰發給你的？ 他說蘇瑞說我們自己發給那些義工，那就不行，你要問 最好就是有一個記者協會發給你的記者證，但記者協會就說我又發不到給你，對不起，雖然你都是進行一個採訪的工作，不過你的員工或者你的義工就沒有拿人工的， 原來根據記協會的自己的條文，他自己的會的M&A就說起碼有一半的入息是來自你媒體工作，他才可以發工作證，發記者證給你。為什麼要這樣故步自封呢？我是不明白的，因為我覺得其實記者任何各方面採訪最主要的一個原則就是 等公眾有知情權，不可以因為發牌制度而監管了，就將一種人家亦都是很簡單，我來拍攝，我來採訪，我又不是來做淫媒，我又不是來說將你做什麼。如果我拿了那些資料，我拿來濫用各方面，我們有其他的法律保障，就是詆譭。 你盜取私隱各方面來說，但如果是以這種好像保護式的方法，我覺得是妨礙言論和採訪自由。昨天蘇瑞的代表梁日明在招待會上說了一件事，警方很妙的，他就說你如果不證明到你是新聞記者，又或者他就說 你不是執行執行的，他說你可能是示威人士的一份子，你的行為或者你拍攝這段片的目的是什麼，專門拍攝警務人員可能是鬼鼠的行為。有問題，你是鬼鼠就拍你，你英俊就拍你，鬼鼠就拍你，有問題就鬼鼠就不讓人拍，我就要暴露你的鬼鼠。 這個應該是昨天幾個不同的團體，主流傳媒、報章、電台、電視台，但現在有一個叫做新媒體，政府都很重視這個平台，否則你不用花那麼多錢，弄網站，弄什麼叫Web2.1、2.0、社交媒體很重要，現在有很多新聞可能在主流傳媒忽略了。 等於現在我們剛才說的案件，林老師的事是因為有不同的獨立媒體拍了這段片， 在YouTube出現了， 後來才引起了很多關注的討論， 然後變成WTF是甚麼來的呢？ 是不是粗口呢？ 還是自己的感嘆的說話呢？ 然後引起警務人員覺得是不是被林老師這樣說幾句很不滿意呢？ 搞到現在林老師都 開不了工， 不,要寫特別報告， 政府 我覺得我絕對不可以贊成這種所謂的記者採訪這種主流的，我是反對的。二十三條我們的立場一向都是一致的，暫時不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事。區政府的理財的哲學，我們在內部是完全統一的，我們是內部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認為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身上。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组党的第一步啊？扣上第一步。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林毓华、黄国彤。 黄光道，希望讲多几句昨天的招待会。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很多的，在这一方面，因为我来了D100，亦都是帮忙想讲出心里面的说话，亦都是想将很多社会上的现实呈现出来，让各位听到 是自己做一個評判。在香港很多事情來講，我覺得很多議員是沒有做到議員的責任，很多事情的真相亦都是蒙蔽了，而很多我們爭取的東西是面對了一個問題，問題就是不戰而敗。 但是很多这些心态后面，所有的恶果是我们香港市民会自己一一去吃饭的，所以在这种原则之下，我觉得是能够来到D100，是讲会是我自己的一个honor。 我亦都覺得每一次我對著麥克風 我覺得我自己是要qualify 是honor這支麥克風 將一些世界上不公平的事說出來 但是參加了D100亦都是被胡志偉議員問過我 好失禮他好像是吧是啊我當時的感覺我是跌了一跌的你去網台講話他不知道我們是全球擁有最多華人聽眾的一個聲音和視頻的一個平台我覺得是我是羞辱了的然後我再自己在兩秒鐘我站起來 我們點擊很厲害的我們是有人聽的都是網台在這件事中我反省了我想很多我只想說一句是D100的聽眾我想對你們發出一個挑戰同樣早上7點半到10點的節目很多傳統的媒體商台港台和數碼台 同樣有這樣的節目我們大家就比一比節目的內容 我覺得在D100之中 我們以前的很多星鄭經翰先生林伯和晚上節目的主持人森哥鄭家富還有很多毛孟靜議員毛孟靜若薇五同事亦都是 有我們的嬉笑怒罵尤青瑜以及我們大家熟悉由我中學已經聽起的顏聯武先生以及我是一一數不出的亦都是我們早上的監製周柏先生這些全部的人都是我們傳媒界粒粒之聲亦都是有一個原則在但是被人說是網台 哇,芒果同你去到網台講嘢,以前都有啲TVB採訪啊你啊,有嘢好多報紙問啊我嘢,好多都問啊我,順報啊各方面都問啊。東方時訪問你。東方順報,現在去順報經濟都一路都有問嘅。我去到網台講嘢。我是跌咗落去嘅,但是 我覺得當這些人不認識新媒體的位置或重要性的時候真的不要太介懷他們這些偏頗的意見昨天我們在招待會都是說了一件事我們即使不是主流的傳媒我們可能沒有人那麼多的營運資金我們可能沒有他們得到這些政府的糧粉去遊說他但我們是補足主流傳媒 遺漏那些東西我們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我們是做了主流傳媒不敢做的事他們做得不好的地方有時候我們是包抄今天莫乃光議員會在立法會提出幾個提問他就說有三個提問第一個提問就說 政府去年舉行了公開活動的數目以及就每項活動的平均 採訪區可容納多少人出席的媒體的數機構和數量和代表以及網媒代表被拒進場的人數政府拒絕網媒代表進場採訪活動的理據是媒體現場採訪活動的資格和要求審批的準則政府會不會檢討呢如果是的原因如果不會的又是什麼理由呢這是第一個提問 第二個提問就是政府新聞處的新聞發佈系統最多可以支援多少個用戶呢? 以及現時登記的用戶和媒體機構數目分別是什麼呢? 還有媒體機構申請這些系統登記的程序和所需時間是多少呢? 還有政府的相關開支有多少呢? 會不會提升這些系統的容納更多的用戶呢? 又或者所涉及的開支和時間是怎樣的呢? 可不可以呢? 解釋一下第三個提問就是鑑於立法會的綜合大樓的採訪安排定名網媒代表如果若能夠證明他網上的新聞網站曾經採訪過立法會新聞或者立法會的議員就可以申請臨時工作證進入大樓採訪 政府會不會參考這個安排並且改善網媒代表進入政府總部採訪的安排以免妨礙新聞自由是要求民政事務局長作出回應的回應我都想到根據我們政府的守則網媒是沒有發牌的機制因為我們沒有發牌的機制我們對於裡面的運作是斷言不知的我們亦從來不會聽網媒的節目覺得他們因為他們所說的言論全部是刁民他們所說的言論跟我們政府是配套不上關於網媒採訪進入政府機構或者我們在官媒方面發布消息我覺得我們很難鑑定什麼叫做網媒 三五成群的是不是網媒還是有些是被我們正宗傳媒踢出來然後狐群狗黨那些是不是網媒我一向覺得被趕出去那些那些人他那把口是很賤的剛才你杜讚的曾蔭權局長的回應很快就揭曉是不是這樣回答的 我相信是近似,而且一定是說的tone,一定是這樣去發的。昨天我在會上的發言有說到,如果政府不懂得跟群眾和市民溝通,有一個全方的溝通,就是他失職。新聞處根本是官僚,不知所謂,漠視公眾的知情權。 失職了他們根本就不想你知道這麼多事他根本就不想是羅列出事實根本就不想是讓大家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我們23條立法對不對我們這樣的小孩闖入軍營算不算是挑戰中央的權力我們現在所說的一切事 我們說警方這樣執法方面會不會是太早去抓人這些所有的一切不是他們想聽的而且現在這個世界來說是不是兼聽則明是偏聽則贏這是政府和梁粉的特首的看法我在會上再補充一點即使 是很容易過的都可以在網上做一個寫一個網誌寫一個blog可能覺得這些是很偏但我提示給在場的記者知道在白宮的新聞發佈會亦都有博客得到資格的認可是可以出席總統或者總統府的新聞秘書或者其他主要官員召開的招待會都可以出席的 我們如果知道時代變了新媒體在整個通傳或信息的發布只不過是很重要的位置根據很多調查都說現在很多青年人根本不是從印刷的報章或者電台電視得到的新聞訊息 香港有位三個字那個那個椅子都未坐熱最混帳的就是居然政府新聞處在搞活動的時候可以以為場地不夠大為理由當日昨天在場的羅毓啟就立刻督爆他我們香港有一個簽訂人權的公約裡面說明的第十九條政府有責任要去提供一個方便和協助 各種媒體進行採訪,信息的流通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敢做的時候,就等於打壓新聞自由 我們必然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在昨天的招聘會上舉出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在這裏D100做任職的時候 就著香港的免費電視的牌照發佈當日我中午已經收到封了 我帶新聞處找我一位校友他是職級做理處長榮休了於是我就問聽電話那位女士我說即使我認識的助理處長已經退職或者退休你都應該回答我有沒有這件事是不是下午3時有新聞發佈會什麼都說不知道我留下電話給他他答應我是沒有回覆到我的 這個我很清楚這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當我任職在RTV的時候我都曾經跟新聞處討論過亦都是跟我那位未曾退未曾退休的那位助理處長說我們一個網上的平台很想播一播政府的API你政府拿錢出來拍的嘛你免費提供給所有的傳媒播嘛電台一電視播我們是幫你播我幫你播我不收你錢的居然他回答我就說不行的我們新聞處就是去協助一些持牌的廣播公司我就批他我說你知不知道新聞處所作何事啊你是要跟政府發布訊息嘛這些訊息 譬如現在說禽流感這個無縣罰治的嗎這個就是跟香港電台很混帳我們跟他轉播新聞然後他說我們侵犯他的版權我們愚蠢第二個我們是全部香港電台新聞指明出處還有在電視我們常常見到很多證監發布的投資者訊息的短片同樣 我跟證監的企業傳訊部也聯絡過我說我RTV又想給一些空間你播他說不行他說又是我們不是一個持牌的廣播公司又說剛剛我們人事又轉動我人事轉動之後我就會聯絡你又是到我走都沒有收他一個電話這些就是官僚的架構還有這些就是直接是不想做事的 失職的公職人員他根本就不肯去或者我希望我還有一個良好的意願他的上司不知道我這樣的查詢但今日如果是當在立法會上莫乃光提出這件事的時候這些公職的機構公共機構他就要想清楚可不可以就拿著不是一個持牌的廣播公司不是持牌的傳媒不是一個主流傳媒你就杯葛他你就不合作呢 是否這樣適當呢所謂的持牌廣播公司最重要就是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有很多事是違規的時候他可以對你聲討監管各方面但是我真的想大家想一想做一件好事我們說做好事人家未必認同我做好事但是我想大家想一想 我王國彤是30年的法律人我亦都是有做些頗多公職的亦都是盡我的一生去守住法律的界線守住法制精神在我們D100台裡面的鄭京翰先生林伯利以及我們下午節目的主持人 阿森哥主要主持人再拍賣毛孟靜各位有哪位的品格是曾經被人挑戰過的有哪位在傳統的傳媒之中是被discipline過的是被我們的監管局是聲討他說他失德喪行說他人的品格不濟在我們外面D100的監製周鵬先生 是个资深的监制我们的责到我们颜联武我们所有的节目狮子山下所有的人士有哪位是被我们香港市民妥协过的是被我们香港市民看不起觉得是影低我们香港社会的 不过这样说 沒有人是一個原理人，沒有人是一個原理人，我也有犯法的，包括違法車、超速駕駛，我也有犯法，但我可以大聲說我沒有被拘捕過，沒有拘捕過，我被拘捕過是非法集會，我有被人告過是在公眾地方參加非法的廣播，當然是誤入，我也有人被警告是做這些事，我也佔中的時候，我一定被拘捕過，第一個排頭的幾個 但是為什麼如果你在審視法牌方面來說這群組織的人有什麼是值得你們去背角，有什麼是不符合法牌的？有兩件事，他們是失職的。一，如果你真的幫政府要發布訊息是很暢順的，你是大小你都應該照顧到。第二，如果你要收集民意，你有這個新媒體的平台，你不去 知都不知道你的內容是什麼，就糟了。然後拿著一個理由說你都沒有在持牌公司，你的規模很小，於是你就不理會，那就是沒有做好他自己的崗位。這些就是一種杯葛，做人的事不是觀其言聽其行，去看看他的 很多人說為什麼去網台說話，我自己當時我是被人打了一棍，很坦白說，我吐了一棍好勁的一棍，我都要幾秒鐘再振奮站起來，什麼啊，什麼啊，就帶走了。在昨天的早上也有一些天樂的媒體，他們都有特別指出，根據《基本法》27條， 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是不是我們不需要理會《基本法》，你又不要現在跟我們說快快脆脆立法23條，沒有根據23條，《基本法》要求立法23條，香港 自己的法律，何時到你北京仔自然道姓，回去讀一下書，香港本書很難讀的，很難讀，自己估的書，我知道你不是很懂英文，學英文吧，回去大陸找你，大哥你一隻臉脊，最好我最喜歡漏抽的一隻臉脊，叫他上來 或者我想北京跟他鬥廣播，我的普通話是沒有問題的，沒有問題的，煲冬瓜，絕對沒問題，我們就來一個辯論，好不好？好，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 重溫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得五六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加9，但很可惜1%的自己有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是大約1000萬元，即5000萬，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所以希望大家 支持 D100 的朋友，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友，还有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但是如果 D100 得不到公众的支持，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样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但我当然希望 D100 可以细水长流，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好怜悯，讲真话，就是我们的信念。请大家尽快成为自己有，尽快登记使用我们的收费重温服务，无言感激。 二十三条我们的立场一向都是一致的，暂时不是我们优先要处理的事。 区政府的理财的哲学呢，我们在内部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内部是完全一致的。我们认为呢，钱呢应该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 最初是不是呢，这个是不是组党的第一步啊？ 构想第一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黄国同。 今日苹果日报的评论是由李仪执笔的，他标题就是幕后政治势力决心要香港人做奴隶。李仪在文章里面说，黎智英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认为明报没有必要换总编辑，他说刘俊涛都很配合的了，你换个个好得过他吗？真的看不通。李仪认为黎智英这句说话或者漫不经心，但实际上就牵出了香港目前一个甚大危机。尽管在很多人眼中明报已经是一份保皇报纸，对施政者采取小马大帮忙的扮中立的评论态度，由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做法对掌权者是最有利的。但是由掌权者的角度来看，因为他仍然挖出一些政府和官员的丑闻，他们只是看到小马而看不到大帮忙，甚至认为大帮忙是应得的，因此总是想将小马都废除。李仪继续说，中资企业向 AM730 抽广告也是同一个思路，与此相关的一连串事端，近来还有向商业机构施压要他们向一传媒抽广告，还有 TVB 封杀一传媒采访，这些事情都指向幕后政治黑手的操控，是企图将香港变成一个没有不同声音的舆论一致的城市。人民日报海外版昨天发表文章认为，香港必须借鉴澳门的发展经验，排除泛政治化干扰，放下争拗，共谋发展。而所谓澳门经验排除政治化，具体来讲，不是就是没有意义的舆论，只有金钱价值的发展吗？幕后的政治黑手就是港共政权和干预已经由暗到明的中共专权政治。六十几年前中共掌权之后，就立即整顿所有报纸，包括过去对中共小马大帮忙的大公报，让他们成为哥德派。现在中共认为香港已经是大地在我脚下了，于是就开始他们的老招式了。言论自由的社会正面功能，世界上已经早有评论，扼杀言论自由对掌权者也都并非是有利的。首先，长期舆论一致导致的社会效果就是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了。去年初，大陆网站就流行一段骆家辉对中国人的几点评论，第一条就是中国人非常聪明，但是非常相信传言。大陆有人对这一条作出回应，就说非常聪明也就是非常怀疑非传言，在中国还是传言可靠，非传言往往都是方言。所谓非传言其实就是指官方语言，传言就是官方力斥的所谓谣言。人民不再相信官员的话，甚至会由反面去理解官方的言论，这个其实就是对舆论一律化的惩罚了。其次，这次幕后黑手向私人企业施压，对一传媒抽广告，实际上就是干预了自由经济， 使他们放弃由商业效果去决定在哪里登广告。这件事告诉我们，言论自由其实是与其他自由相关联的，甚至是各项自由的根本，在干预言论自由的同时，实际上就是破坏了营商自由。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是英国人带来的。 对香港人来说，这是没有经过奋斗和争取的现成，好像阳光和空气一样，平白得到就不觉得珍惜。 因此TVB封杀一传媒采访， 只接到几十宗投诉。 近来的秋广告和明报事件， 电视媒体极少报道， 社会缺乏应有重视。 很多人没想到， 当失去言论自由， 当一个人失去表达自己意愿和意见的权利， 这个不就变成奴隶和工具了吗？ 已经很配合的总编辑都要撤换，慢工稳的小马大帮忙的媒体都要沦陷，幕后政治势力似乎已经决心要香港人去做奴隶了。不做奴隶，给人一票选这个议员和选特首。原来已经是谈了所谓粮粉报的明报， 我们都讲了很久了，已经有这样的斗争。我们这些网台，正话讲错话，整个钟讲到讲不听的，一定挂得。如果你是这样去封杀真是一个言论自由，一个表达自由，你怎会去到兼听则明呢？这个是我想共产党都要想一想这些问题，你是根本是封不到的，在这个世界。 好，议员，我们代表我们人民的，我们选出来的议员，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我们要监察他，他在议事堂里讨论公共的政策。 房屋是香港首要的工作。我觉得议员第一件事永远是开会，要出席。我自己本身到现在还是一个区议员，我的出席率是95%以上。 有些是官委方面的组织，譬如滅罪、其他淫審、上訴委員會等，我出席率是100%。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承諾，當初你議員答應選我吧，我英俊，我為民發聲，我聰明，我會感言各方面。 我頂你個肺，連開會都不去，你怎樣去議事？這個是一個我不會接受的，我會覺得是很失職的問題。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天原定開會的，有13個議員就說：是我來的。昨天 應該是張炳良去的， 局長去解話，仍然是不是只是以不出席作為一種態度呢？ 其實出席 出這些會出席是很容易的，你出完席，我見到很多麻甩佬拿著手機走了出去外面，五分鐘在外面，25分鐘進來，三分鐘出去又閃過20分鐘，然後放下袋子又不見了人，開了電腦，東西都放下了，一會兒監就有夥計幫他收拾東西了。這種我都叫他出席， 最少你有出，但是不去，没到，13人脱底，4人出席，那些理由都挺灰鞋的，不出席的理由都是灰鞋， 我很喜欢长毛的，长毛的理由我最喜欢，长毛的理由就是在立法会里面，他是在立法会里面，不过睡过笼， 但是怎么会在立法会里睡觉呢？我觉得奇怪， 会的，因为当你是 會議是長的時候，日以繼日，因為當你是過半小時，我們都會跟官說，應該停一停，因為腦子開始轉不了，法官也是，我也需要一個break，當你在break之中，你會伸展各方面，我覺得你已經在會場裡面到了，但是睡著了，睡過籠，這個是反而這個唯一的理由我可以接受，數一下其他那些。 陶謹申說去過數碼電台直播訪問傾談都是印容的事件所以就遲到緊要過建章炳良張超雄說交通擠塞梁國雄說在立法會裏面睡過了龍陳偉業說遲到陳克勤拜拜病了希望不是流感每個人都病了 葉國謙就說在立法會附近開會梁志祥就說記錯了開會時間以為9點鐘麥美娟就說處理地區事務田北辰就說處理地區的交通問題你覺得愛民如子不去開會處理地區事務敬佩地區事務是否必須要在開會期間處理呢反而我們一定要講講就是出席出席就是主席王國興先生也有謝偉全有郭家麒另外一位就不需要出席但是有加入的就是方剛先生 原本8個人已經7個加上方剛就已經夠了法定人數方剛應該在會議中是additional的他應該就不會count column的以程市政局都是這樣的不會count column的無論如何是留了我們亦都在報紙上亦都有 評論的就是中大政治和行政學系高級講師就是蔡子強關注每次留會後議員到時向公眾致歉了事並無認真反省問題及履行議員的責任認為各政黨內部有需要加強黨紀和制定懲處的機制 要求議員準時出席會議我自己就在想一件事我經常想當初你競選的時候你的承諾你每一個承諾是每一個promise每一個promise就是人生你自己應該去fulfill的一個責任我是每年我都會在 拿回自己的競選單張和對手的競選單張我自己重新看一次因為別人的競選單張是指出我不足之處是我要反省的地方我的競選單張挺特別的你居然說人提醒你是啊他是提醒因為他攻擊我的地方一定不是說無的放矢是不是 他不會說我不英俊因為我是英俊有型的他一定是說了有些事我是沒有看到的我本來說可能是那樣東西不是我沒有做但做得不好我是將所有別人的單張我收到好的然後我每年我自己會重新看一次我也重新看一次我自己的單張可能在你競選期間你急得滯但你答應了的事你出來了的事 It's a promise 我覺得競選來說每一次競選我欠人的人情是我這輩子都還不到的我欠的情我還不到所以負擔是很大的所以都是時候不要再加上這些負擔這幾位議員不知道會不會有好像你這樣反省陳克勤、麥美娟、盧偉國、陶謹申、梁國雄 原來是在2012年底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梁振英的山頂大宅僭建事件時同樣留會這五位人兄又是答應了沒有蒲頭的我不知道陳克勤、麥美娟、盧偉國、陶謹申、梁國雄是不是有個習慣答應了到時不來有其他人到的嘛 是不是這樣呢是不是這樣的態度呢我不懂得回答我自己壞事了壞事我先說我是試過遲到的但我遲到來說是我是試過都不要說壞事不要說不要說但是<笑> 葉國軒很奇怪，他就說在立法會附近開會， 他就說有通知立法會秘書處，如果發現議會人數不足的時候，就可以叫他回來立即開會。 他說去到8點46分， 才收到秘書處的電話通知他，已經太遲了。他認為秘書處應該檢討處理，大哥，真是怪人家了。你都不提我。是啊。我告訴你了，不夠人數提我。你果中也提我。 周鹏一早給了時間表，這幾天回早，你不提我，你怎麼叫我，早上5點多起床，我們要7點鐘來做節目，我出門口的時候，要找電筒，現在沒有用電筒，想辦法，我現在買了電筒，幾乎早起，有flash的電話，沒那麼光，我住村屋的，你拿著電筒走下來，然後撞到那些人，那些人挺開心，早上過的都因為覺得很勤力，早上電筒起床，真是折墮，還在做網台，真折墮，開始。 留會又不是說，不知道1年半有4次，你可不可以接受呢？我覺得1次都不行，1次也不多，是吧？因為這個是一個競選承諾，競選承諾，我最英俊，我最好，選我吧，我是你的代言人，找我吧，有困難找我吧，還要以前白韻琴的節目。今天那個言論可能你跟我的看法挺近似， 你認為一個議員在競選的時候就給選一個承諾，在競選的政綱也好，在拉票的過程中，黃國興就說作為立法會的議員，他認同議員需向市民問責，所以同意政黨的考慮任何建設措施加強監察，不同立法會的議員有沒有積極參與這個會議，要黨邊做事了。 我對黃國興議員曾經共事過10年，我對他的人是尊敬的，他是嚴謹和嚴肅做事的。你記得他在立法會寫大字報嗎？我記得，同時我是做市政局的時候，我有幸跟司徒華議員並排而坐，我見到司徒華議員經常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錦時花濟淚，步步鳥驚心，是這樣寫的。我說叔，墨寶，墨寶，墨寶。有沒有贈過你？ 他沒有，因為長輩來的。你是走寶，真的。但是這些也是我敬佩的人。 我們是不是有些電話有人想參加討論，好啊，歡迎啊，看看我們的議員做成怎樣，是吧？ 早晨，胡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所有粒星都走了還有最重要的是所有聽眾觀眾都走了你看D100為什麼我去D100做因為有人聽那些鵪鶉台車化台沒有人聽我好沒有癮我現在才知道我現在在D100做很有滿足感因為有聽眾支持很有窩心你看看D100落廣告我時也有下 我現在D100落廣告我時也有下出力做義工剛剛派完年糕送給老人家那些有沒有聽眾群是真的專心聽台是出錢出力你又沒有你看看哪一個你可以我去工展會的時候雖然我去了幾次但是真的很感動有些是我們的擁護我們的聽眾買些餅來給我們的工作人員不是一次是一而再再而三 同哥我都見過你的，不過那時我覺得不好意思，因為出席那個遊行的活動，我見你說你很英俊，有時見到一些星，我又不方便拍照，我又沒有選擇要追著你，你可以帶著朋友感受一下D100是什麼，好像所有D100遲些有活動，你看看那些爆爆爆 一張飛幾百元的，你說不便宜，小市民家庭都很辛苦，居然有人是三場都看完了，你看看有沒有聽眾群支持出錢出禮，不要說不作話下，公子會付錢出買東西吃，買衣服，好像交這樣，鬼那麼多收音機，我都沒有換到，怎麼解釋，支持D100，還有你看看那個遊行，有沒有一個傳媒體可以動員到，我可以這樣說， 熱血公民也是要做到的，還有老少哥也有，但其他那些東西都是D100，都是一個龍頭，老實說現在先生，正因為這樣建制就不容納我們，不容於建制。你知不知道近來你們那個官網和App，我感受到有人在攻擊，因為如果有人在攻擊那些Server，我走右手聽有些是不穩定的，它過了封煙節目它就沒有回來了，這些反明顯，不過我們做得很好，暫時 不是那麼大影響，我這樣聽D100，除非工作上我是大藍牙，但有時我都會感染一些，因為老實說有很多香港人都被，現在很多傳媒都是，好像近來很多人關注那個鏗槍集，他現在用引中產四個人 去暗示香港人要抗拒赤化，但那些影響我們生活的人搶奶粉、搶尿片怎樣不遵守他不說，他特意很暗示現在這些所謂的傳媒，鏗槍集每個都批評，現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新媒體去支持， 現在香港人全部都是蒙在鼓裡的，現在香港的感受就是唯利是圖的氣氛，我們就抗拒唯利是圖的赤化引來香港，沒有D100撐住，現在香港根本現在就倒了，老實說，我現在怎麼聽D100呢？我除了聽藍牙，我有介紹給別人聽的，我現在譬如我放假，我未必影響到工作， 我去工廠場課，我是博藍牙喇叭聽的，這麼厲害，是不是用那些portable的那些，是吧？是的，很響的，不過我看反應，但是我的感覺，人家不會覺得是騷擾的，人家覺得為什麼要大花花聲的，我說不知道，原來有很多都不知道，我們又沒有錢做宣傳，我就真的做宣傳，我免費做宣傳，多謝，因為兩個公子會，我老媽子跟鄭太說， 怕你這樣用藍牙花聽，我真的免費做宣傳的，我又不是傻的，我說我用藍牙花聽，有些真的不知道，好， 多謝胡先生，我們要聽新聞了，多謝。 23條我們的立場一向都是一致的， 暫時不是我們優先要處理的事。 他政府的理財哲學，我們在內部是完全統一的，我們是內部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認為錢應該用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當初是不是這個是不是祖黨的第一步啊？構想第一步。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黃國彤。 《蘋果日報》的盧仙雅好不主席這個專欄，今天的標題是益甜師傅。盧仙雅在文章說，去年是自由行落實的第十個年頭，最初自由行的確是為本港經濟注入了新的動力，當然還有實際的收益，不過轉眼十年了，正所謂出得來自由行就預了要還， 過往的經濟甜頭只怕早已經益甜師傅，而社會和市民要背起的那條數就越來越大了。去年面對一連串因為內地旅客而起的事端， 譬如說D&G， 政府強調只不過是個別事件，完全就迴避了民意的警示，繼續迎難而上， 还搞全面评估香港承受旅客的能力， 根本是目标早定，以借评估为名，断估为实，全力打造未来香港成为全球应该是全国旅客接待量最高的城市。紧随施政报告而来的，又就是这份时机而事的接待旅客能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除了旅客数字在过去十年是以倍增长之外，去年达到5400多万人次， 內地旅客所佔的比率亦由以往的一半增加到現在超過七成， 而來年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跨境基建將會陸續完成。 這份報告預計2017年訪港旅客將會超過7000萬人， 到2023年更加會衝破1億的大關。 根據報告的分析， 2017普選年 訪港旅客人數將會超過7000萬。 報告認為，到時香港的旅遊設施、出入境口岸和公共交通配套等等，應該已經有足夠能力去應付需求，最多就是好像坐地鐵要等多一班車。盧仙雅說，敢問一聲那些不食肉糜或者不吃人間煙火的局長，上次搭地鐵是何時？報告只是計硬件設施，不顧軟件，只是一味高舉在就業和經濟上的好處， 不过是以偏概全，而且将小众利益凌驾大众之上。曾经有媒体以世界知名热门旅游城市作一个统计，并且计算出本地居民对外来旅客的比例，进而评定相关的接待能力。结果去年每一名香港居民要面对几乎是有7位的外地旅客，在多个先进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巴黎和悉尼。 然而巴黎既是欧洲的交通枢纽，以它做中转站的旅客居多，而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是轻微。悉尼的面积是香港11倍，它人口密度是香港的1/20。正所谓地大人小，该市居民承受的压力不可以与香港相较。至于港人熟悉的亚洲城市，好像首尔、台湾，他们的本地居民都比去年接待的旅客为多。 换言之，只有香港有客满之患。再者，最大争议其实不单止是旅客问题，还有过客，即是那些不过夜的水货客。报告竟然对此只字不提，而且说与接待能力无关。旅客又好，过客又好，为本港带来经济收入是无可置疑，但是整体的损益表就不能够不计由全港承担的社会成本了。事实上，市民早已经是得不偿失， 而真正拿盡着數的只不過是社會上的少數人，當中當然少不了天價店鋪的業主，也只有那些億億聲上落的得益方才會對過億旅客拱手稱慶。9時44分，昨天我們有出席了莫乃光議員召開的一個 网上媒体的一个招待会，现在我们有莫乃光议员在第二线。Charles早晨，早晨，早晨，你何时会向立法会正式提出提问？ 口头质询今天提了第六题，估计12点左右就会问，看看时间。你猜曾钰成局长会怎样回答你呢？ 曾德成，我猜多数他们都是将现在本子的读一次，即是现在怎样做。虽然他现在怎样做，昨天我们和很多行家，即是网媒朋友看到都是不太一致的。书面上他们就说传统媒体有一堆的定义，有牌，即是持牌出版、电视台等等，海外通讯社等等，有些 傳統媒體的定義，一來這個我們覺得過時，二來其實有時他都不跟，有些例子譬如有一間《熱血時報》，他們其實都有出報紙的，雖然網上為主，但是他又屢次是不給入場的。 可能都是選一些聽話的，是吧？是啊，這個有一個可能，還有一個問題，其實另一個問題當然就是非常之不一致，新聞處可能又會處理一種方法，在不同的，譬如有些朋友跟我們說，去到天水圍或者什麼地方，新界北出席，譬如發展局的一些地區論壇，陳茂波落區，可能新聞官處理方法又不同。 遊行示威的時候那些警察可能又不同、他又可能呢干預一些揸住部機的網媒的朋友、可能他又喂你是哪間的這樣是是是又要求他、出示證明但是那些公眾地方來的、 但是 SoRec 那位梁日明說他們這個方法呢實際上在是蓄意干擾他的正在進行的採訪工作 是、這個更離譜、譬如你在這裡拍緊的那他在那裡大聲 叫啊推開你啊逼你去一些、拍不到的地方、或者個個 angle 的角度沒那麼好啊樣大台那些揸住佢有曬有塊牌喺度嘅嗰啲機，咁而且係大台電視台嘅，咁啊梗係冇人去邊都得咁樣啦嚇。咁所以即係呢啲，我諗撚你最緊要定一個嘅守則。咁呢個守則咧，譬如話係咪每一個部門都跟嘅，或者你話啊警察就唔跟㗎啦，咁警察嗰套係另一套嘅，唔緊要，你講出嚟先係咪？或者我哋再討論嗰個合唔合理？但係而家第一個問題就係、你講出嚟嗰套嘅守則咧，你都好似唔係好跟，而且咧亦都係個個部門又唔同。咁啊，網台網媒咧，始終咧而家影響力越嚟越大啦，好明顯。你而家調翻轉係傳統傳媒，會即係轉載翻網媒嘅資料啦。 係啊，但係當兩樣一結合嘅時候咧，那個對嗰個係社會嘅衝擊就好大嘅 impact 嘅咧。我頭先我同阿黃國都有講啦，你譬如阿林老師嗰單嘢喺旺角，初期發生咗事，大家都唔知咩事，喺網上大家睇到嗰兩段片之後就譁然啊嘛，就係、是、嚇。 冇錯，冇錯嚇。咁呢個咧嗱，嗰種亦都其實係另一種情況啦，就係即係一個普通市民可能拍咗嘅，未必真係呢啲網媒。咁但係當然有可能呢啲網絡媒體係最快會轉載出嚟，咁亦都唔出奇。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即係今時今日你就算有啲朋友都講你喺外國有啲地方你都講嘅係咪啊？你 去白宮啊嘛， 係咪係一啲博客？咁你都可能有個條件嘅，你唔可以話我又係博客舉個手咁啊，行到入去白宮我都唔信嘅，係咪？咁但係人哋梗係有啲條件啫嘛，係咪？你去到咩嘅程度，或者你嘅影響力係有幾大，係咪？咁都唔緊要，係咪？嗱，呢個我諗大家都會理解。 但係總嘅問題，我覺得最弊就係特區政府或者負責嗰啲係新聞處嘅主管啊，或者各個係部門政策局嘅係新聞秘書嗰啲咁嘅人咧，就弊弊啊，唔知道。那個是新媒體的平台，是一個他們好好跟市民溝通的一個平台，那裡閉嘛、就是、 我想他們把口呢就會說知道、就說再知道 知道 想做啊，這樣把口說啦、或者他這樣想，我想有嘢我用話俾你聽嘅，我就話用我嘅方法嚟利用啲新媒體去話俾你聽。雖然佢啲手法都未必做得好好，咁但係咧，當你話啊，而家係一個獨立外邊嘅一啲嘅新嘅媒體，我想係報道，咁樣佢就嫌麻煩啦。嗱，最少唔好話佢驚唔驚你嘅言論反對政府啦。咁當然呢個都會係啦，但係最少咧，佢就唉大佬唔好又麻煩我做多一次啦。唉，我費事審核咁多啦，而且佢哋中意管啊嘛，佢又唔會話完全好開放。其實調翻轉，好似立法會呢度咧，嗰個做法完全就我覺得係可以仿效嘅。你行到埋嚟，話俾我聽，你係網媒，而你係話簡單咁話，你有報導過啊立法會嘅消息，訪問過我哋議員又好咩嘢，咁你啊俾些少啦。我係啊，我個網址係咁噶，你去睇下啦。咁樣咁啊，好寬鬆就放你入嚟噶啦。有乜所謂啫？係咪？咁立法會都可以嘅，咁政府總部或者其他嘅政府部門，為什麼不可以咧？ 嗱。進入那個是立法會大樓去做採訪，或者做一個是好像公眾人士那樣去旁聽，可能 是的確挺寬鬆的。但是我印象就是呢，如果我們要立法會那個現場那個是信號呢，那個是個 fit 呢，仍然他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要求的，都是有保留的。 嚟呢一個咧，我哋就都可以其實跟進一下嘅，因為其實可能佢嘅諗法就係而家佢就自己又用緊數碼媒體係發放啦，直接擺上去 YouTube 啊等等啦。咁其實就當然佢亦都有將嗰個 feed 咧係俾一啲傳統電視台啦。咁其實我覺得就我都想知道有佢而家譬如話其他嘅媒體，你想攞嗰個不論聲音或者視頻嘅一個直播的檔案有什麼困難？如果你說不是直播的話呢，其實就擺了上 YouTube 呢，現在他們剛剛也都上一兩個星期開了一個新的 YouTube channel 呢，其實更簡單了，任何人走上去，其實現在基本上他就 Creative Commons 你就非牟利呢，你自己拿去用呢，他都不會不保留版權的了，即是任你用的了，所以那個就如果事後的版權應該現在就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如果你說想直播那個 signal 呢，就 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你再告訴我。因為很久以前我跟大班聽他想過有一個節目很有趣的，儘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一個直播立法會的一個大會也好，小會也好， 很多我們有很多東西是以前是從這個印刷媒體、主流媒體，是你沒有機會接觸到的內容，他就說如果有兩個資深的或者一兩個或者一個都好，在直播室一路看一路給意見是很過癮的。如果大班真的要做這個節目的時候，我們就想到要看怎樣拿個現場的訊號，真的。我又不覺得現在應該那個問題很大，應該我看不到在那個，你知道我們又不想去香港電台的網站拿這個訊號，他又說我們是侵犯他的版權。 你現在拿另一個台的直播，他最少加了一個logo 你都屬於他的，或者不是完全屬於他，但你都。我覺得你在原頭問立法會秘書處拿，我不覺得有哪條規例、規則現時來說是不允許的。如果你遇到什麼困難，你又告訴我。好啊，好啊。應該你們看我們哪一個節目的 主持和監製想這樣做，又看看。因為你現在在網站上也可以直接在立法會的網站拿到。又會不會因為有這個理由，所以他說你用什麼來，政府都可以說的，我們現在的訊號 Now TV、Cable都現場直播， 那你用什麼來採訪呢？立法會會議就說，但是第一，政府很多的新聞發佈會等等，他自己不是現場直播的嘛，他沒有像我們立法會那樣將所有現場直播，也不是只是看的嘛，尤其是記者會。要發問嘛，就是。要問問題的嘛，你不讓他進去，那做什麼？ 你完全覺得他應該開放？我覺得應該開放，就算不是無限量開放，都是那句，你沒理由一萬個人都說我舉手我又進去，你定一個客觀的，大家談過覺得都是一個標準的，那就跟著做，就不像現在那樣好像 我覺得他自己連現在只是傳統媒體的標準都跟不上。但他現在也有很多客觀的環境，我們座位不夠，所以我們不可能招呼你那麼多人，全部招呼。 其實昨天也有楊權監察雷國玉體，他都說了，他說你若根據聯合國的人權公約等等的標準，你政府機構是有責任提供足夠的容量等等。當然你突然之間一下子爆一萬個人，他當然很難處理，但其實這個問題不會這樣，你其實知道多得多少，還有你現在是不是真的很 其實你若果好像做一個記者會，只是將人問三條問題，很明顯有三百個傳媒在，其實本身這個都是一個限制、限制新聞言論的一種手法。所以不論你的時間和你的地方是不是應該預大一些，說真的，多了網媒，我都不覺得你是會真的多到你要double地方的場地 那麼多，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多，但問題是現在有一個不透明，自己都不跟那個標準的一些準則，令人甚至覺得有針對性。首先我覺得可能是政府新聞處應該主動有什麼部門或者代表其他不同的政策局或者處方搞活動的時候，他應該有個公開， 譬如有ABC的團體網上的平台登記了， 很簡單，你就讓人得到訊息而已。 你預先登記當然你都要有一個客觀標準，就說哪些人可以登記，哪些不可以登記。他現在有時候就問，就說你不在我的名單上，你問他，那我可以怎樣放進他的名單？他又咦咦我，還有就不是一個單一的名單，譬如你新聞處是不是中央做一個名單，每一個部門就跟，又不是好像現在說去到哪個局，那個自己那個。那就不通了。 如果現在以前就是特首的新聞統籌專員，就是不是新聞處的下屬，現在是馮偉光的下屬，那你全部集中在政府新聞處那裡，有一種統一名單就搞定了。 同一名單就搞定了連鳳偉光也要跟隨最好的了最客觀的了但是很明顯現在不是了現在就有些個案我們昨天聽到有些朋友落到去本來可能一個前線的PR或者怎樣是容許那個朋友入場的但是突然之間有可能有個新聞官走出來又要阻撓似乎就非常之不客觀那個準則和做法 王國彤,我拍檔說新媒體這個平台是很重要的,你同不同意我們不單單補足主流媒體做不到的空間,我們是有一個特殊的位置 你很多方面都是有特殊的位置互動程度和接觸面是不同因為可能多些某一類型的人士包括年輕人接觸的媒體的方法不同可能在手機上當然也是即時你現在就算報紙那些即時新聞或者傳統傳媒的即時新聞其實都是用傳統方法來發出去但是很多時候你現在反過來新媒體網媒會是比這些傳統傳媒 轉述就是正正因為那張報紙要晚上第二早才出其實很多事之前發生的反而已經半日已經在網上發生了很多事所以這個生態已經完全改變當然我又不是說一個取代另一個貿易員我想問整件事你覺得會不會是對人不是對事 我想有些情況的確是對人不對事好像剛才指出有一個例子簡直是那個機構它是有印報紙有這個牌照的但它都不讓它進去這個嚴格來說已經不是新媒體的問題了這個情況肯定是對人不對事其他的情況我相信就對人不對事或者對件事整件事想避免了它的都有費事麻煩全部不要了 多動一動不如一靜我全部都不讓他進來就罷走了我相信很多官僚的想法也會是這樣所以昨天我在招待會就說過他們就是不專業他們玩官僚他們不知所謂不知所謂我想就是有些網媒提出這個情況所以我就排隊了問這條問題莫議員你覺得他會不會是 這種是一種間接的封殺新聞和傳媒自由呢? 這個絕對是的這個絕對是的是很多種的這種情況或者手法之中的其中一個顯現出來的一個做法其實就是這些潛制或者想減少這些言論等等或者對他們認為負面的言論等等這些自然是不同方法都已經在發生我們時間差不多了我一會一定會看我們的現場直播今晚傍晚我們風波的自由風一定會跟大家又會再可能會打給你 封波你的自由風一定會跟大家又會再可能會打給你看看你覺得局長回覆你滿不滿意了多謝各位的收聽各位聽眾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 重溫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五六千人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 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 是大約1000萬元 即5000萬 這1000萬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而已所以希望大家